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现在什么都讲体验式消费，装修也能先体验了。 走进一号新家12风格实景体验房，风格设计、主材配置、软装家具、施工品质，所见即所得，不忽悠。 999一瓶，全包全配精装，金牌橱柜、美国大师漆、圣象地板、马可波罗瓷砖，主材大牌又环保，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999一瓶，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又开始了一个新的系列哈、叫名茶谱，这是我和咱们今天的嘉宾哈、我得把他这一套背一下啊，史蒂文化学者、茶文化学者、畅销书作家杨多杰老师一块儿跟大家商量的这么一个新的选题。今天呢算是咱们名茶谱的第三期了，但是呢是正式开始说一个名茶啊，咱们先让那个多杰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孙涛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哎，今天这个我觉得按照我对多杰老师的了解，以及现在对于我们中国茶叶界有了一个相对比较概况的了解以后，我觉得咱们第一个讲肯定是得讲龙井。 对，跟孙涛老师呢我们商量的这个新的选题啊，叫名茶谱。 哎， 跟那英雄谱啊可能是异曲同工。 哎， 茶界的英雄嘛。 对， 这就属于茶界江湖。 哦，哎，好的。 是不是有点 有点武侠说的意思了你啊？ 有点这意思。那么这里边呢头一个说，那绕不开的是龙井。 哎， 这个问谁谁可能也得是这么想。 对 啊，您说咱们调查调查，让听众朋友们讲讲，说第一个聊什么呀。第一个反应甭管南方北方都得说那还得聊龙井。 好， 因为这龙井呢怎么讲它有代表性。如果说选一款中国名茶的话，那可能无出其右啊，要选到了龙井茶。 你们做过调查？ 我相信这是民意 啊。 您看看现在 在你们北京地头上不得说是花茶吧、茉莉花。 茉莉花茶是最常喝最常饮最受喜爱的品种。这我相信啊没杠台。大伙儿都这么想。但是如果真说得上名茶， 选一个代表咱们中国茶了， 对 了，大家可能自己也觉得茉莉花茶吧有点胆儿秃，还是让给人家龙井来吧，是吧？ 如果你真想拿茉莉花茶代表咱中国茶的话，不是不行。我得给你出一主意， 出一主意。 哎，你得带着一个歌唱团，你再唱着点、 茉莉花。 外国人就熟这首歌 啊！对， 你看他就沟通了。 行， 哎， 那按你的意思办吧。 你单拿茉莉花差点意思。 好的， 哎，这配上这歌哈。我估计外国人最会唱的中国歌之一， 对，就是这茉莉花，感觉是茶叶的名头不够，得歌来凑。 哎，所以说这是玩笑啊。真正要聊起中国名茶，打头一个说，还是得说龙井。 哎， 还是得聊杭州。 哦， 这怎么说这句话来着？茶为国饮，杭为茶都。 对，咱们讲茶区的时候，杭州也算是在前几个给大家讲的啊。 哎，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哎，咱们反正各地吧都叫一个什么都啊。咱这杭州呢，不愧称之为茶都。 哎， 这茶都原来我讲那个茶区的时候我给您讲过，但是咱这个听节目呢还有很多都是新的听众朋友，也许是这期他没赶上的。 哎， 我捎带手给您说，这个杭州中字头的茶叶机构最多。 哦， 一提中国什么什么，老说是在 北 京 啊、 嗯。其实您得分产业， 对， 分领域， 茶叶都在人家那儿。 对了， 嗯， 比如说中国茶叶博物馆， 嗯， 这不在咱北京，北京有一博物馆叫北京茶叶博物馆， 嗯， 就在马连道， 不敢叫中国 啊，人家先叫了， 哦、 叫太早， 先下手为强， 人家是八九十年代就已经创立了， 嗯、 那是很早的了、 嗯， 那应该讲是在这个茶真正火起来之前了， 嗯。 再有，茶叶研究所 哦， 中国茶叶研究所， 嗯， 再有中国茶叶学会 哦， 这都是大名头了啊。 对，那这没什么可跟人争的了， 都在杭州 啊、 哦，杭为茶都。 嗯， 那为什么它是茶都呢？那就占着它有龙井 哦， 所以这就体现出咱名茶重要性来了。 嗯、有一个出息的儿子是吧？ 那太出息了， 爹也跟着就牛起来了。 对对对，一定是这样。其实您细追究起来，杭州啊，风景如画，四季如春， 哎， 又产美食，又产美女， 真是。 但是呢，如果真说起名茶来，它起码说种类不算太多。 嗯， 你比如说武夷山，它有多少名茶？ 嗯， 这一安溪有多少个品种？ 哦，对。 杭州呢？杭州其实从品种品类的角度来说， 嗯， 没有太多。 嗯， 但是你架不住人家这个保质和保量的问题。 哎， 人家这个量没保住，人家质保住了， 就做了一个，这一个就火大发了。 对了，那就是说龙井茶，所以咱们就得打龙井聊起。 嗯， 那聊茶打什么聊起呢？咱们打名茶聊啊，都怎么聊啊？ 嗯， 咱们先聊得是产区， 哎， 对吧？哪儿产的这个茶？ 嗯， 有人说，那多杰老师，你刚才都说过了， 对， 这不杭州产的吗？ 对呀， 现在就不能完全这么说了。 哦，现在他们也得扩大化， 先是说缩小，再说扩大。 嗯， 首先说杭州这个大了， 嗯。 您说具体的，杭州区可多了 哦， 跟北京似的，那是个大城市。 对，龙井村， 哎， 是不是？ 起码是以西湖为中心， 嗯， 整个在西湖的这个保护区的范围之内， 嗯， 或者再扩大点说，今天讲西湖区， 嗯， 啊，就是行政区划的西湖区的范围之内， 哦， 这个您就能称之为呢，西湖龙井。 哦。这是最正根的，按你们的话说。 哎，咱们现在一说龙井，也没人说杭州龙井。 嗯， 咱不也都说 西湖龙井？ 对了，咱们也是谈西湖龙井。 嗯， 然后这您听着多顺口啊，讲起来。 嗯， 所以说这个是真正的，今儿个应该叫核心产区。 哦， 啊，就是最中心那一疙瘩、嗯。 对，根正苗红。人家说啊、 嗯，您想想那西湖区能有多大呢？ 嗯， 它再大，在一个产区的角度来讲。它还是个小范围， 哎， 啊，你想它城市的一个区， 对， 那它不会， 它就全是茶，也供不了全国人民。 哎，孙涛老师说这太对了， 嗯、 何况它可不都是茶， 对， 啊、嗯，这好多人还住西湖区呢， 对，还那么大湖呢， 哎，所以说除袍净胜呢， 嗯， 能产茶的地儿呢，它就不是很多的， 哎， 啊，当然我们说产茶呢，您不能看一个平面的一个面积， 嗯。 为什么？因为那茶呢是产在 山上， 哎，坡地嘛。 哦， 它往高了起， 也有立体的啊， 它有立体的， 那也没多少。 对， 是 它就是尽量多，也不可能很多。 嗯， 这是第一层次的， 嗯， 就是中心园 哦， 哎，这就叫做西湖产区，叫西湖龙井。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老哥，你家装修还有功夫下棋呀、啊？ 我找了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就等着拎包入住呢。 靠谱吗？很贵吧？都有啥？ 999一平，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还有家电供你选，啥都不操心，有的是功夫跟你唠。 靠谱不贵呀、啊？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打西湖龙井这范围现在能往外扩充吗？能扩充，因为这个西湖龙井的这个树种，甭管是群体种还是43号， 嗯， 43号是后来培育出的品种，您听着带着农科所的编号 哦， 叫龙井43号、 嗯、 树啊， 嗯， 可以往外种吗？ 嗯， 咱们可以把它种的也很适合茶树生长的， 种到苏州去。 啊，那 苏杭 不至于啊，浙江不够你折腾的了，你怎么还跨省折腾呢？ 哎呀，让兄弟们也富一富嘛， 啊，他们哪还有碧螺春呢？ 啊，对对对，那行，那说回来吧， 哎，压根儿就没去。那我说，咱们应该把这个范围呢可以扩大了。 嗯， 在这个周边，我们也找一找跟西湖整个风景差不多的， 嗯， 气候差不多的， 哦， 土质土壤也可以的， 瘦西湖。 哎， 是不是 还是江苏？ 哎呀，又到了我们扬州了。 哎， 扬州那儿种一点也是可以的嘛。 扬州你别着急，扬州有绿杨春 哦， 也是名茶 哦。 啊，到了这个茶馆里还得喝奎龙珠 哦， 也是名茶。 那你说这景色差不多的，想不到了还有哪儿啊？ 就是往杭州周边的县市扩 哦。 咱们今儿讲北京城， 嗯。 要是讲城八区， 哎， 现在合并了，不够八区了啊。 对， 就是中间这一旮瘩范围。 嗯， 那咱们也有边上啊。 嗯， 我打北京举例子，是让咱北京的听众朋友能听得明白啊。 嗯， 您比如说，咱这儿也有这个密云， 有， 哦，比如怀柔、 延庆。 哎，你说这地儿呢，它相对来讲自然地貌呢就好了。 嗯， 它城市的氛围少。 嗯， 它其实也很适宜做农作物生产。 嗯， 当然我这是拿北京举例子啊。我现在说的是这个。 茶， 杭州， 啊，杭州，啊， 杭州也是一样，往周边扩， 嗯， 往周边扩，扩到什么范围了呢？就是钱塘这个范围 哦， 以钱塘江一线， 哦， 您比如说吧，今儿您到杭州一坐大飞机 哦， 这大飞机那机场叫什么呀？叫萧山机场 啊，哦，对， 萧山县 啊， 就是现在扩充到的一个重要的产龙井茶的产区， 哦， 它也产龙井，它就属于周边的范围了 哦， 啊，周边范围，周边这些县市的。也可以产， 嗯， 那么这个就称之为呢，叫钱塘龙井 啊，钱塘龙井， 钱塘龙井 啊，这区域更大了，这 区域更大了。 白素贞他们活动的那一块， 哎，在钱塘江这个范围之内的，这就叫钱塘龙井。 嗯， 这是中心园又扩充起一个园， 嗯， 这是第二圈， 嗯， 为什么？你看这得抽时间第一时段好好讲，就是说它这是一圈一圈来的。 哦， 今儿您买龙井，你也得知道是什么龙井， 嗯。 这个钱塘龙井跟西湖龙井它是有差别性的， 哦， 风格上有差别， 这钱上也差好多是吧？ 主要是钱上差好多。 那你提风格干嘛？ 风格各异嘛， 啊， 钱也各异， 他的风格就是便宜。 哎，那不是啊，一会儿咱再说，因为没说完呢。 嗯， 说到这钱塘这个周边这个几个，但现在是八个啊， 嗯， 这些个县一众啊，地儿还不够， 哦，还不够， 你架不住这中国人民喜欢龙井， 世界人民都知道啊。 对了，孙涛老师说的对，你看我们到日本给人送茶叶， 嗯， 提龙井还是有人知道， 哎， 啊，就是还是有腕儿吧。 对对对对对， 哎， 嗯， 你说这个东西一通过距离传播，这个距离就会抵消到一些东西。 哎， 你别看这白茶普洱在中国挺火，你拿过去，嗯，它不行， 对， 就说您这穿透力还有限。 哎，就是那信，就跟我们这广播似的。在屋里听是一个声，等传到您耳朵里又是一个声。 对对， 它那个信号随着距离远近，它还有损耗。 是是， 这个就等于也是损耗。 对， 什么时候你说那国内明星为什么都要往好莱坞跑？他得想成为那国际巨星，在中国恨不得家喻户晓。你一出去没人认识，那说明腕还是不够。 对 对吧？这个龙井就是这道理，人家到世界上一提还是行的，是吧？你要说咱这茉莉花茶，可能稍微比人家差点，是吧？ 哎， 啊， 不同嘛，走不同的路线而已了啊。嗯，那么这龙井呢，世界有名， 嗯， 它这个需求量是很大的。 哎， 那您看，其实我到南洋啊，在星马各地吧，就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等这些地方，喝绿茶都很少很少的。 哦， 但是哪家店里都有龙井。 哦。 就还有龙井， 就是茶叶店要没有龙井，感觉不是卖茶叶的。 这话说的太精彩了， 对吧？ 啊，这句这编辑给记下来，这句讲的是很精彩的，就是说喝不喝是一回事， 哦， 我有没有是一回事， 哦， 这必须要有，代表了我这个茶叶店的， 嗯，正规， 啊， 我是卖茶叶的， 我的一个水平。 哦，明白了。 所以真的是我现在看到啊，就这些茶叶店，你想啊，南洋华侨啊。 嗯， 甭管是天气还是水质各方面的原因啊，他不怎么喝绿茶。 哎， 那你想他那南洋华侨哪儿人呢？他大概都是闽粤这两地的人。 嗯，哎，真是 啊。 嗯， 那这点人呢，他就不兴喝着绿茶。 嗯， 他就喝的都是乌龙以为主体。 对， 他加点黑茶。 嗯， 那都有龙井，就可见这龙井它是很有名气，而且销量大。 嗯， 那这么一来呢，这也不够弄的。 嗯， 那西湖这范围往外一扩是钱塘， 哦， 钱塘再一扩就不行了。 哦， 钱塘一扩，它出了杭州了。 对， 它就不在咱们杭州市今天的这个范围之内了， 啊，就得管别人要点地儿了啊。 哎，对了。就这个整个这茶树品种叫引种到除杭州以外的， 嗯， 其他的县市。 哦， 您比如说啊，我给您举个例子，这个产茶产很多很多的，尤其龙井茶的产量现在都占几乎是个主体的。 嗯， 这地儿叫嵊州。 嵊州， 嵊州怎么写呢？山字旁 啊， 这边一个乘法的乘 啊， 这念嵊 啊， 这叫嵊州。 嗯。 嵊州呢，大伙儿不了解呀，不熟悉。 那真是， 这嵊州有美食。嵊州这美食是中国人民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哦， 没有人不知道的。 什么呀？ 嘿，您知道咱多少年前在北京我就知道有啊， 哦， 就是杭州小笼包 啊。那是 杭州小笼包，没有杭州人做。 哦， 都是嵊州人做的。 哦， 是嵊州做的。 哦， 哎，嵊州盛产这个 小笼包。 小笼包， 哦， 啊，我还出席过嵊州小笼包协会，哦，成立仪式。 棒，你渗透到全国各地。 是是 是， 是， 你弄茶叶的，你是小笼包协会，你掺和什么呀？ 啊，其实弄茶的赶上了。 哦， 这个嵊州的特产的小笼包。 嗯 啊，那个咱们在全国各地看开那个杭州小笼包那店， 哦， 都是人嵊州朋友给开的。 哦， 人当地的小笼包还真好吃 啊。真的呀？ 哎，那就不一样。其实您要到杭州，您看没人吃小笼包。 哦，他们吃什么？ 不是，他没有这买卖。 哦， 就跟那天津炒饭在天津你也瞧不见那道理差不多。 啊，对对对，那倒是。 它是一种变种。 哦， 它是一种变种。 哦， 哎，咱们邻国日本， 嗯， 看的天津炒饭。 对 啊，天津炒饭你在天津馆子吃不着啊。 嗯， 天津馆子都是，啊， 加州牛肉面，加州也不吃牛肉面是吧？汉堡也并不产汉堡包。 哎，什么奥尔良烤翅，奥尔良产不产烤翅？ 对对对， 不知道，啊， 这些都是挺逗的。 哎，这个是饮食文化，咱们泽城孙涛老师有机会再单给您聊。 嗯， 我说的这个是嵊州，嵊州这个地方引种了大量的龙井。 哦。 嵊州可是好地方。 那它的行政区划它也是归在杭州的， 它跟杭州一样独立地级市。 哦， 它是个地级市。 哦，那杭州管不着人。 哎，对了， 嗯， 很大的， 就是我弄给你点小笼包，你给我点龙井。 哎，对， 资源交换。 哎，不挨着嵊州边还有哪儿啊？绍兴。 哦，绍兴大家知道。 哎，绍兴也种大量的龙井。 嗯， 这整个把这个范围就扩大了。 哦， 那这个区域就更大，那园的同心园。 哦， 前面这小越夸越大，越夸越大，越夸越大。 哦，鲁迅先生知道这事儿吗？他的家乡现在占龙井。 这个是在他老人家身后的事情。 对对，我也觉得， 啊，他老人家没赶上 啊。 所以这叫第三层级。第三层级统称叫什么呢？ 嗯， 叫越州龙井。 哦， 就是您那个越窑的那个越。 哦，越窑。 哎， 嗯， 就叫做了越州龙井。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所以您看，我给您梳理一下啊，三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西湖龙井， 嗯。 第二个层级钱塘龙井。 哦。 第三个层级 越州。 越州龙井， 嗯， 您比如说现在在市面上卖的不错的， 嗯， 很常见的 越州，是不是 叫大佛龙井？ 大佛， 大佛是个地名啊， 啊， 大佛龙井就是越州龙井的代表， 嗯， 啊，就也在嵊州啊。这是，那说那个必然又要问，这三个咱买哪个呢？ 对，看您有多少钱嘛。 哎， 是不是 不能这么讲啊？

把这个产区啊，这个龙井的产区分三个圈儿，给大家套了一下哈，小圈套大圈啊，这一共三个部分，给大家基本讲明白了。 我拦你一句，小圈都套不住大圈 啊、哦，对不起，大圈套小圈， 说的就是 三个啊，大家基本听明白了。如果没听明白，其实在之前我们查区系列的时候，这一部分讲得很详尽呢。给大家讲过，大家可以搜一搜我们以前的节目哈，再把这部分听一听。查区这部分我们就在这儿就不细讲了。接下来多杰老师再说什么？ 讲完了产区了， 嗯， 那自然要讲到了工艺 哦， 是吧？ 对， 这是龙井茶之所以称之为名茶， 嗯， 当然它有多种多样的原因喽。 对， 我们也在节目里慢慢给您探讨。但是你不可否认的是， 嗯， 它的工艺 小扁片 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哦， 咱们按北京话说，您这活得地道 哦。 那么您光说我们炒作您， 嗯， 我们找若干个大咖代言您， 对， 这都行，这都能运作、 嗯、 现在找公司都行。 嗯， 您自身呢， 打铁还需自身硬。 对， 是不是有的人能捧起来，有的人捧不起来， 是这么个道理。 哎， 那就是说您本身的这个水平要到位。 哎， 这说的是人。 对， 那说到茶呢， 嗯， 就是说您那个制茶的工艺要考究。 对，多杰老师以前给大家讲过，说人这个小扁片的这个工艺当时没人会做，人就这一条领先世界领先国际了啊。 对，这个龙井茶呢咱们大家伙啊都见过。 嗯 啊，家里呢现在您听了节目您就找，许都能找着。 对， 找着哪年的不一定。 嗯 啊， 对，确实是。 那可不嘛， 陈年的。 说的是啊，您说我们家那个二小子呀，我们在前些年呀上西湖旅游的时候给我们带回来点儿， 哎， 然后哪年啊，就香港回归那年吧，好二十年了，那不行啊，那就喝不得了啊、 嗯、 喝不得，那色儿都变化了。 嗯， 那说这龙井茶怎么个模样怎么个色儿呢？虽然是个广播的节目，但是我们呢能大概给您拿嘴说清楚了。首先来讲呢，形状呢刚才孙涛老师讲是扁片状的。 哎， 扁片状的呢，这是俗话，我们讲的叫锔钉状的。 锔什么钉儿？ 锔钉。 什么叫锔钉？ 您见过那锔锅锔碗的没有？ 哦哦哦，见过。 哎，对了，以前在北京的胡同里还有、 哦、 这些年是没有了 啊、 哦、这些年一个是手艺不得已传承，第二个呢 也没人修了。 哎，对了，这就题外话啊， 啊， 修东西的是越来越少喽。 对，直接现在换 就扔了， 对吧？ 对吧？ 嗯， 咱您甭说修家电的， 嗯， 咱就说这修鞋的， 嗯， 现在上哪儿找？ 少 极了 啊！ 你要真想修鞋，我告诉您哪儿能去啊？就是一去就能找着的 哦， 就得奔大学 啊、哦！大学里头有修鞋的， 大学里准有一个， 就这么一个系，是吧？ 啊、 修鞋系， 有这么一师傅， 研究生啊， 有这么一师傅呢，修鞋修拉锁啊？ 真的吗？ 有。现在还常有、啊、你比如说学生的拉锁坏了，一块钱他一捏就给捏上了，这还常有。 哦 哦 啊，修鞋的在这个地方他有。 嗯， 你看每个大学里边基本啊、哎、 你 琢磨， 你老走大学，我这多少年没回过学校了，我只记得我上学那个年代，那是2008年以前了。 有没有 在学校边上的有一条街、 哎、 那街里头有， 他这属于一个附属的经济体吧。 嗯， 这些年就是没有修自行车的了，因为实在是没有用了，那自行车自己不弄了，他就不修了。 现在共享单车没人弄了。 对了， 原来有。 哎，以前在大学里边呢，你甭管什么学生服务中心啊还是什么地儿，他准得有一个配钥匙的。 哦，我以为修鞋 的，一个修鞋的一配钥匙 哦， 这俩准有，所以现在您去找啊、 嗯、 还有，就是这地儿还有、 嗯、 其他的可能老小区， 嗯， 老住户多的许还有，其他的没有了。 对、嗯、 但这锔锅锔碗的就更不存在了。 对， 很少见了。但是您要是上点岁数的，您大概是知道那锔钉长什么样。 哦， 锔钉呢中间宽、 啊、 两头窄。 哦，我还真没见过这个，我这原来见过这个行当， 嗯， 就是那个家附近也有干着，但是扔给人家还真没看人怎么干活。 哎，锔钉，他把这中间宽两头窄， 嗯， 这龙井茶呢就本着这个来， 哦， 要成一种锔钉状， 嗯， 颜色呢，什么色儿呢？ 嗯， 不能是完全的绿， 就绿偏黄一点，我觉得。 这个咱们这个学名 啊， 说叫糙米色。 哦。 大概成一种糙米色。 哦，对对对对对， 黄绿色嘛， 差不多吧。 哎，是吧？ 嗯嗯， 不能是翠绿色。 哦， 翠绿翠绿的 不好， 不是最好的龙井。 那你看人家那个 电视广告什么好多拍出来，夸一杯一冲，那可真是都是翠绿翠绿的 啊！是这样，那是蒙人的龙井 啊，是吗？那可真好看， 好看 是吧？比你说的那个高级的那个红井真是好看。 哎，但是呢，它这个正常的颜色应该不能完全那么绿， 嗯， 那么完全那么绿，它有问题， 黄一点， 哎，要偏一点黄，黄绿色， 嗯、 这才是比较说归路的颜色、 嗯，比较正常的颜色啊。 居丁状糙米色， 嗯。 这是一个龙井应该具备的特征， 嗯 啊，这两点说长这样， 嗯， 那说怎么做出来呢？龙井首先来讲，它是绿茶， 嗯， 这个我之前没提呢，是因为那是人尽皆知的，没有人不知道，那是绿茶，在中国绿茶里边最露脸的品种了吧？ 嗯， 那么什么绿茶呢？ 嗯，哦，什么绿茶？ 哎，绿茶分工艺， 就是蒸青还是炒青？是这个、 哎，有蒸青， 嗯， 炒青， 嗯， 晒青， 嗯， 烘青， 哦。 炒烘结合， 嗯， 这是五大类， 嗯 啊，那它是哪一类呢？ 炒青， 对了，它是炒青绿茶的代表品种、 哦 嗯。何谓炒青？有人说拿锅一炒就是炒青， 嗯， 那不对， 嗯， 你要往后听，你得知道那绿茶99%以上都是拿锅炒出来的。 哦，对， 锅炒那步，您看着哟，炒茶了，咱、 嗯、 得看炒茶去。炒茶那步其实是杀青。 哦。 杀青的手段了， 嗯， 那我们说它是蒸青，还是炒青、晒青、烘青？ 嗯， 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干燥手段， 哦、摘回来以后让它变干的、那个 啊。不是，是炒完了以后让它变干。 哦， 炒完了是湿的。 嗯， 您等着，我慢慢给您说。 嗯， 那么您先记着它，它是个绿茶，是个炒青绿茶的代表品种、 嗯、 啊。那么这个茶的工艺是什么样的呢？是很讲究喽。 嗯， 那这个里边呢，我们要请出一位老师啊、 哦， 孙涛孙老师、 哦、 啊， 跟我有关系， 啊、有关系。孙老师呢， 又让我背那十大手法是吗？ 对，孙老师在这个绿茶上呢，在龙井上下功夫， 就记过这十个字儿。 他年少之时呢，得一人传授 啊、 哦，要不怎么呢会这么十个字？ 人家看我骨骼惊奇，卖给我5块钱一本书，上面打开一看就写十个字，说是炒什么古龙井十大手法， 哎、 斗带甩脊挺，脱扣抓牙磨。 哎，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给记住了，别的都没记住。 说实话，我都记不住， 哦、 他愣记住了， 真是、 啊、这个不容易啊！ 反复背啊，反复背，因为他没什么逻辑关系，这玩意儿不好背， 还不合辙、啊。 对， 您再给来一遍： 斗带甩脊挺，拓扣抓牙磨。 您、哎、记住啊，这十个字 嗯， 这个是龙井炒制的具体手法。 嗯， 不得了啊！ 嗯， 能讲出来手法，我告诉您，就是编也得编一起子。 那真是。 那就是他能够有这样的手法传承，他就像一门武学一样 啊、哦， 出了套路了。 嗯， 今儿咱们讲套路不是好词儿，但是您看那武术，他得有套路。 对，嗯， 是吧？您不能乱抡。 对对对， 乱 拳打死老师傅。 是，那没传授了、 嗯。对，主要那个你表演着不好看，是吧？ 您是36式、72式，您得有套路。 哎， 但是您说最后我们这进击散打，他没有套路，没有套路是打有套路里画出来的。 他、嗯嗯、那散打也有点小套路、 哎， 只是你不知道。 哎，对， 我们也打个123、321，也有个简单的啊，是什么前手拳接后边那个低边腿什么，他也有点套路。 一定是他只是最终你的灵活了、 嗯， 灵活运用在实战里边就是了。他、 哎、 不能说跟打广播体操似的， 嗯、 你上了哪拳我都来这个，那 对。 那他就刻舟求剑了。 嗯， 那说这个龙井茶，刚才孙涛老师背了这个十个啊，那真不是开玩笑的，说这还有功夫。 嗯， 很多人还背不下来。 嗯， 还挺生僻的。 童子功啊， 童子功，还真是幼年时候背的。 嗯， 不是因为跟我上节目才背的， 之前就知道、啊。 跟我上节目下不了这么大功夫。 对。 那么这个十个过程呢，是龙井茶炒制的过程。 嗯， 可见手法之奇妙。 嗯。 手法之讲究， 嗯， 那么我给您讲呢，您要听这十个呢，就太复杂了， 哎， 太复杂了，您就听俩就行了，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您听俩什么呢？它就大概是两个步骤 哦。 前面这个，这在茶区里没讲过啊。 嗯。 前面这个呢，叫清锅 哦。 后边这个呢，叫灰锅 哦。 青呢是青色的青，灰可不是光，可不是灰色的灰 哦。那是什么灰？ 现在两个写法， 嗯， 要是写复杂点，这字儿手机上打不出来。火字边一个反写的军字儿， 哦， 军队的军反写， 嗯， 你要现在有的写简单的，就写光辉的辉， 哦， 啊，也听得明白， 嗯、 啊，这就是光字边这边一个军字儿的简写， 嗯， 这俩都行， 嗯， 这两个步骤，就是囊括了孙涛老师讲那十个手法， 哦， 这十个手法呢，也不平均分配在两个步骤之内， 不是五五分， 不是 啊。 有的呢只有青锅有， 嗯， 有的呢只有灰锅有， 哦， 有的呢两边都有， 嗯， 哎，那我一点一点给您讲吧。 嗯， 您比如说先说这青锅， 嗯， 青锅是什么意思呢？ 嗯， 这个 青锅听着像清汤，没有辣椒的锅， 哎，都不挨着啊。其实这青不是清水的清，没这三点水 啊， 啊，没这三点水，什么青啊？炒青的青， 哦， 就是这一步是用来炒青的， 嗯。 那也就是说，鲜叶拿回来之后，简单的摊晾以后下青锅，先上的是青锅。 嗯， 青锅呢，温度高。 哦，里头不搁点油什么的？ 哎，那不行，那一点都不搁。 干炒， 干炒，干炒，干煸吧，这算是， 嗯， 啊，一点东西都不搁，把这温度上来以后，这锅很烫了。 嗯， 青叶下去，啊，高温炒制。 哦， 手法要快。 哦， 什么目的呢？俩目的，一个就是杀青。 嗯。 说杀青杀青的，在哪儿杀青？就在这地方杀青。 哦， 您老听电影里边提杀青俩字儿，那跟我们学的。 哦， 啊，原来他没这俩字儿。 嗯， 啊，他这杀青就是讲结束的意思。 嗯， 落实到茶叶里边，就是说让茶中的酶失去活性。 嗯， 结束了。 哦， 它的发酵结束了， 就被弄死，是这意思？ 啊，对，停止就可以。 没弄死 啊！别说那么恐怖啊！别说那么恐怖，这叫做杀青。 嗯， 在青锅里边做。 嗯， 还有一部分呢，它既是杀青，它也是第一部分的去除水分。 嗯， 鲜叶子您见过吧？您不用见茶叶，见别的也行。 什么叶子都一样，嗯， 水分很大。 对， 是吧？一挤能出汤。 嗯， 手上绿乎乎的。 哎， 啊，那小孩儿没 掉色了， 搓那茶叶啊， 嗯， 搓树叶子，那小孩搓杨树叶，弄那个指纹里边都是，还洗不掉。 也淘过。 哎，它就是您知道它东西有水分。 嗯， 那茶叶里边呢也是如是。说茶叶的水分占它鲜叶的总重量的多少呢？ 嗯， 占75%。 哦，比咱人身体里的水还多。 绝大多数是水分。 嗯， 绝大多数是水分。 嗯， 那这部分水分呢，得让它出去。 哦， 不出去存不住。 好的， 不就这么一逻辑吗？ 嗯， 就是说它要有这么一个失水的 过 程。过 程。嗯， 哎，原来我老给您拿这举例子。啊，咱们是吃喝玩乐大搜索，这一周七天呢，大部分时间都聊着是吃， 嗯， 所以听咱们节目的呢，大部分爱吃， 嗯， 别的不说，您看那海参就这道理， 有， 哦，海参呢得捞上来是鲜的， 嗯， 你拿回家呢是干的， 有，哦， 但只有干的能保存得住，所以它是失水的， 有， 哦，香菇也是一样，是吧？ 嗯， 它这干香菇， 嗯， 虾米皮， 嗯， 都没区别， 哦， 大海米， 哦， 啊。都在一块儿， 对对， 它就是都是让它湿水便于保存。 嗯， 哎，这茶叶制作也这逻辑， 哎， 相通的啊。 嗯， 先炒。 嗯， 那这75%下锅这么一炒，得炒到什么程度给捞出来呢？ 嗯， 包括那炒的没水了，没水了不行。 对， 没水就糊了。 哦， 你这么玩命炒，炒不没水。 嗯， 尤其是快火。 哦， 吃水多少呢？75%变20%到25%就行了， 炒出50% 左右。 哦，那这个他怎么就是凭经验，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说，好，现在停，捞出来一个测一下这个水分含量。 现在需要是也不用了，因为现在都是定时定量了，现在都是机器炒。 哦， 咱以前来讲呢，那就是看粘手的程度就可以了。 哦，还是经验。 哎，经验，一攥它是松散的， 嗯， 打团的。 哦， 还是整个散开的，那不一样。 哦， 那当然，你说师傅传授的是什么呢？传授的就是这个。 嗯， 哎，那么他这么炒，炒进50%的水分。 嗯， 那这是很可观的了。您刚才背那十个，您再来一遍。 斗带甩脊挺脱扣抓牙磨。 哎，您听听，他这个抖是什么意思呢？ 哦， 抖就是用在清锅上。 哦， 他一抖，那水才散得出去。 哦，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哎。所以它有的步骤专门用在清锅上， 嗯， 它用这个杀青， 嗯， 去水， 嗯， 可是去完了，您别忘了这里边还有25%左右的水分， 对，这怎么办？ 那还是相当可观的， 嗯， 那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没法出厂的， 嗯， 太湿了， 对， 那都粘手， 哦， 那就是说你感官上都能觉出它湿了， 嗯， 这不行，这不行的还有第二步，就叫灰锅， 灰锅。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哎，怎么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出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清锅下完之后捞出来，摊晾1个小时。 哦，还得晾一会儿。 还得晾1个小时。 嗯， 它也再跑跑水分，再晾一晾。晾完了以后呢，再下灰锅。 嗯， 灰锅就二遍炒。 嗯， 这遍炒那就不为杀青了，杀青已经完了， 嗯， 还不结束了。这遍就是为干燥。 嗯， 就是要把它炒干。 哦， 火要小，锅温要低一点。炒一炒。 嗯， 这回要再炒出来，这个水分就得到6%左右。 哦。 这高了啊， 嗯， 这是很高级的，所以它也俩作用，嗯，其中之一它也去除水分， 嗯， 清锅俩作用，一个杀青，一个去除水分，它俩作用，这灰锅俩作用，一个是去除水分，还一个什么整形啊， 哎， 形还没整呢， 嗯， 所以在这步来整形， 嗯， 您刚才讲您那10个步骤里边有个压， 嗯， 这压手在哪儿用啊？就在灰锅上用。 哦， 压片啊， 哦， 它得被形状给它顶上， 就您说那什么什么地儿来着， 哪个地儿？ 就它那形状最后叫什么什么什么地儿来着？ 形状， 对， 锔钉 啊，锔钉，就在这时候压成锔钉呢， 啊，对，就是在这个形状压成锔钉状， 嗯， 叫了一条。所以到现在为止，说现在咱们这个都是智能了，人工了，自动了，半自动了，炒茶呢，用锅炒，就是用电锅炒的多。但是在龙井村啊，好一点儿的龙井茶，在灰锅这过程中，它还是用人 哦， 它里条里的漂亮 哦， 它整个压条压的就好看，那前面那半步呢，现在基本上都是用 机器， 哎，就是自动的嘛 啊， 但有一个炒青机，你往里一搁，你一设定温度时间，它哇，哦，就转上了，就跟滚筒洗衣机似的 啊， 它的 啊， 它转是为什么呢？转也就相当于抖 啊。 它不，它这么一转起来，它有那个水蒸气的往出就散呀， 啊，对对对， 它不能这么。这儿烤着那不行，就这么转起来，唰唰唰，一层一层转，是这么个意思。 嗯， 那么现在基本上呢，前半段就这清锅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今年的压岁钱是黄金的，还能换不同的衣服呢， 还有橘子的香味，我喜欢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压岁金系列之五猪年压岁金，为小朋友专属定制的黄金压岁钱，中国建设银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名茶谱系列哈，今天给大家讲的是龙井，给大家请来的呢还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茶文化学者哈，杨多杰老师。咱上一节的时候说了一下那龙井的炒制非常的讲究啊，我还背了好几遍的那十个字，我现在已经真的有点不想背了，太烦啊。这个也，但是我不背那没有人知道，有的时候也是颇为尴尬 啊。我都不知道，他能知道。 你看看，所以这人还是要多读书 啊。咱这一节讲完了他那个手艺上非常的精细以外，咱们得讲点别的了吧？ 对。那其实我们跟孙涛老师用这么一个时间段跟大伙儿一块聊呢，大伙儿你看下班时间段这么一听，听这个明茶的故事，听这个明茶的讲究，其实呢也解决大伙儿心中的疑惑，就他凭什么是明茶？ 对，他凭什么？ 对吧？为什么你一等奖学金，我就三等？ 真是，除了我长得比你好看点以外，应该还有别的原因吧？ 是，这是我多年要问的问题。 对， 那你总得说出个五六来吧？ 啊，对， 对吧？ 嗯， 那我说刚才讲了，这是算一个原因吧？我要给您解答您心中的疑惑。 对， 工艺好， 做工精细， 做工精细。那还有没有原因啊？有原因 哦， 那就是说四个大字叫做人杰地灵。 哦， 这人占尽。地利与人和，这个重要。 好， 首先来讲地儿好。杭州。 哎，真是从古代人就好，好的现在还好。 对，杭州产茶确实有历史，这个咱别抬杠。什么里边有呢？那就是我研究这本书，就是《茶经》。大伙知道我是做文献的，我就是研究《茶经》出身的。《茶经》里边就提到过杭州产茶的事儿。那什么年头啊？那是1300年前。这地儿就产茶，当然没说出杭州这地儿来。说的哪儿呢？说的是灵隐。说灵隐，它灵隐是哪儿？灵隐是杭州。 对， 是灵隐寺。说灵隐可产茶。但是这您也要注意着听，没提龙井这俩字。 对，那时候不叫龙井还。 这概念还没有呢。有人现在啊，咱不是批评他们啊，他们这个也不怎么那么喜爱历史了，上学的时候没体会出来，他们这一搞商业，他们喜爱了， 对， 他们追溯， 因为多几年就多好多钱， 是不是？他说这龙井历史有1300年， 哦， 他打哪儿拎呢？他打茶经拎， 对， 他就说打茶经上拎起啊，这龙井的历史呢，那你算唐代中期，我们这就有制茶的生产的记载了，那消费者人家又不是干这个的， 对， 人家还能回去翻茶经去吗？ 也不爱跟你搬这杠。 哎，对了， 嗯， 其实呢，咱得知道他没有这么久，在于他不是提到了点名道姓了， 对， 说到了就是龙井茶， 有茶不代表有了龙井茶， 对， 不要混淆概念， 对，但是灵隐整个现在到灵隐寺，你去看它也是景点，也是现在杭州的一个重要景点，产茶。唐代就有，那么但不是龙井。那说龙井这个概念，它大概是什么时候有的呢？那大概到了明朝的中晚期，这个概念就算形成了。那就是说人家在诗歌作品里边点名道姓就提出来了，我们到龙井喝茶，龙井茶好，就诸如此类的讲法，在明代中晚期可以叫不胜枚举，就能取出很多例子来了，那就证明人这个地方龙井茶已经起了势了。所以说您往前一追，追个600年，不算夸张，想追1300年，有困难。 对， 那肯定还是有困难的。 你要说是咱们按文献走，在明代的中后期已经有了好多诗啊什么的，你说写到我这个了啊，已经明确的叫这名，你再往前稍微推一点，你说那我们有理由相信，可能在明代的前期呢，龙井茶就已经有一定名气了。你要这么说呢， 我们倒不跟您抬这杠， 对， 因为确实是有可能，对吧？ 对， 你这是古代出名，它也不像现在这么容易， 它有个过程。 哎，它肯定是你要说往前推一点，我们让您，对吧？你要说从唐代就有了，那就有点瞎扯了， 哎、 啊，是吧？ 对，咱们把这事儿说清楚啊、 嗯、 就得了，是吧？就跟今儿个一说白茶，老说从宋代开始，宋代写白茶俩字儿跟今天那不挨着、啊，没有什么过大的关系啊、 嗯。 咱有什么得说什么， 嗯， 尤其我搞这个文献工作的，我就得说清楚了。 嗯， 哎，那好，这说到了它的历史， 嗯， 那这个龙井有名呢，怎么叫人杰地灵呢？首先地理位置站得好， 哎。 这地儿呢，它就产名人， 对， 它就产文人， 对， 它就产吃货。 嗯， 你想想江南一带之人，我不知道哪位是江南人啊、 嗯、 我说这吃货是个褒义词，不是贬义词。 哎， 讲究吃，讲究喝， 有钱最重要是。 哎，富庶吧，富庶啊、出产又多， 有钱有文化，这是人家那边古代就是这样。 对了， 确实啊， 对了。 嗯， 所以呢，那他这个地儿产的茶呢，他自然就要关注。 嗯， 那我可不可以？有人说，那这就是说明他这谁不说俺家乡好嘛？ 嗯， 我得捧我们自己家这茶，这对不对呢？对。 嗯， 但是您也要想反向的作用力，什么意思？我这儿的人讲吃讲喝， 嗯， 我这儿的人懂吃懂喝， 哦， 我就迫使我这儿的茶农必须精进。 哦哦哦，对， 必须努力， 倒逼他，你必须得。跟上我们的脚步， 对呀、啊， 嗯， 你这个市场是个高端市场，你这个产品是个低端产品， 对， 那你不符合， 对。 而杭州这一带呢，还它就产龙井茶， 嗯， 所以它就逼迫着整个这个龙井茶的工艺不断的提高和精进，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消费者水平高， 哦， 他老有人给他指点呀、啊， 嗯，老有人提意见， 这个文人啊，他就是这样， 嗯、对， 你看那明代文人呢有这特点， 嗯， 你看他写那个笔记小说都看得出来， 嗯。 但是动手不行，动嘴一门灵。 那倒是， 哎，那都是， 嗯， 绝对那个都是嘴上的艺术家啊。 嗯、 那说做饭那行了，那天花乱坠、哦、啊，还连油瓶都找不着呢。他会说呀， 嗯， 那这个也对，他吃过见过， 对， 他的阅历到位了、 嗯， 他那个审美到位了，他能够帮助你提高， 嗯， 所以这个龙井茶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水平不断的提升， 哎， 您那十个技巧慢慢形成， 嗯， 越做越精， 嗯， 又做得漂亮，好看， 嗯， 这有点像什么呢？咱们这名茶谱讲不到的东西，宜兴的紫砂壶。 哦，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三零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这紫砂壶错非是出的宜兴， 嗯， 出的别的省份，您试试还不一定能行， 糟蹋了有可能。 这个宜兴紫砂壶开始就是烧罐， 嗯， 就是烧大型的烧水器， 嗯， 那后来是文人关注之后，有文人跟匠人进行结合， 嗯， 文人说我动不了手，我动嘴啊， 啊、 哦，我给你出款式， 我给你设计设计， 你来， 嗯。 啊，你来了以后呢，我再给你提个字儿，你再给刻上去。 哦， 我再给你写一首小诗，两个短句，你给写上去。 哦， 哎，那你像这个 设计师和工长的那个感觉， 对了， 是吧？ 整个这个紫砂壶气质就提升起来了。那怎么它列居在诸多名陶之上啊？ 真是，你看我这一说的那回，我跟多杰老师我探讨了，我说我走的我们张家口的哪个县来着？怀 就禹县， 对，禹县 青沙嘛， 对，青沙。哎呀，那个东西做的，我还给他拍照。我说那个难看呀，我这是我作为一个张家口人，我进去我也想给提一下。我说你看你们这盖儿都盖不上。我说你弄一壶，那壶做的跟药罐子似的，然后还挨不上那个色儿，咱就不说了色儿。你说青纱，我就是这色儿，那能不能造型上给设计设计？可见啊，就在我们 自己人说自己人，张家口在艺术这个层面上，可能在经济发展从古代上比人家杭州那边还是要差挺多的， 就是缺孙涛老师， 尤其是像文化方面啊，咱们不能说因为我是张家口人我就讲我们家都好，确实比人家是有区别，你看那个设计出来你就发现这个从古代可能就没有这方面的思路在，他就没做过这个东西，他也不知道怎么做，他就是个雅，就是个好看，这个审美他还不是说一天我有了这东西我就形成了，他从古到今他才是一个积淀，你古代没有那个积淀，你现在给你玩，除非你就说我花钱请高人请人家来行，你自己琢磨真是需要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 所以你们东西便宜、啊、 希望我们那个青纱呀走有一天他也能在这个艺术设计上啊能够精进一步，就起码做出来以后你说我跟人推荐，对于老师我们别老看紫砂，张家口有个青纱也有名是吧，我们那古代一翻也能翻出来，好像也能追溯到挺久，一拿送给多爷老师，多爷老师都得回去搁床底下，有人都不好意思让别人看见，我觉得这东西就不行、啊 哎、 对吧， 哎对，它就是需要提升嘛、 嗯、哎对， 东西都是好东西、 嗯、 它都是这个上天所赐嘛、 嗯、 你不管什么矿下来什么土出来那、 哎、 都是老天爷赏的， 嗯， 哎咱们把它通过艺术角度提高， 嗯， 树也是一样，这茶树啊那全国各地多了， 嗯， 品种也各不相同、 嗯、 那怎么龙井最终脱颖而出呢，那就跟不断有人给他提意见一定是有关系、 哎、 打明末这些个才子们， 嗯 啊什么叫屠龙啊，哪个叫袁宏道啊， 嗯， 这都是明末的人啊， 嗯， 就给说， 嗯， 说你应该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那到清代也是一样、 嗯、 那杭州整个的是一个很发达的地方，所以就占这个地理位置占得好、 哎、嗯， 不断让他提高，不断让他精进， 嗯 啊你看他的水平好，这是一个， 嗯， 怎么叫人杰地灵呢，它跟人有关系， 嗯， 那就是说整个的这个龙井茶它与名人相伴相生， 嗯， 这个很重要， 哎 咱们今儿的话讲叫请代言， 对 是吧，咱就某某明星啊喝了什么奶了， 嗯， 什么抹了什么蜜了， 对 啊，擦了什么霜了、 嗯、对， 嚯他行了，那就算是有味、 嗯、好多粉丝就得去买去啊、嗯、 有味儿了、啊、 对， 他一方面呢他是崇拜他，说他用的我也愿意用， 嗯， 另一方面呢他是相信他， 嗯 啊，觉得你看他用了的那， 对你看他皮肤那么好，许就是用这个用的， 哎 是吧， 错不了 啊、 嗯、是吧，那他许回头下什么功夫你也不知道、啊、 对，好多代言薯片的人根本就不吃薯片、 啊、 起码那些专业运动员咱们可以保证的说代言什么这可乐那可乐，你问问他们在职业生涯的时候他们喝可乐吗，那肯定都不能喝、 哎、 对吧、 哎、这个你可以单找一话题啊单聊聊，这都是 好事儿啊， 对吧， 那么龙井也是一样，龙井呢他长期是与名人为伍， 嗯， 要是个一般二般的名人呢在龙井这儿都提不上， 哦 提不上， 三线明星不要过来，别喝我的茶，别写诗啊、喝就喝是吧，别留东西 对，太多了 啊、 太多了， 嗯， 那么得找那名头大的说，因为他时间有限呀、 嗯、 我得说那名头大的，那得熟一个说就得是 白素贞 啊，那他倒没喝龙井茶头一个说得说乾隆皇上 啊，对 乾隆皇上这、 嗯、 那这是吧， 对 乾隆大帝那不得了啊， 嗯， 乾隆皇上呢应该讲跟龙井茶的关系呢就是粉丝与偶像的关系， 哦 那 是乾隆皇帝是粉丝， 那肯定啊，那乾隆是偶像 啊对，那这不是得说人是偶像吗， 乾隆肯定是粉丝， 嗯， 乾隆下江南， 嗯 啊，乾隆下江南人家说是为三美、 嗯、 为美景美食与美女， 嗯， 那么其实这里边呢他对茶是有偏爱的、 哎、 乾隆一生爱茶喜爱这个茶，也受到了他几次下江南， 嗯， 在这个杭州的熏陶， 嗯 啊就是来这地儿呢就喜欢上了， 嗯， 有没有这原因啊，肯定有， 嗯， 那我们可能也有一些同志呢到各地去旅游， 嗯， 到全世界各地去旅游，您打比如以前您不吃奶酪， 嗯， 您到欧洲吃一回奶酪开窍了， 哎， 说这东西在咱这儿没吃出好来， 怎么那么香，在人那儿吃的、 哎、在人那儿一吃、 啊、 吃出香来了， 对 啊，包括说有的咱们的同志呢到那个欧洲他吃鱼子酱，他在这儿他不吃鱼子酱， 对 到那儿一吃玉子酱，你甭管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什么原因吧，他吃美了。他回来以后假模三道，他弄三盒玉子酱老吃的，他感觉这好。 假模三道，你真喜欢。 对，咱这个说这个意思。 嗯， 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您受到了当地的这个影响，这很正常。那远了不提，就提咱们听众朋友。 嗯， 那我们那会儿在周二聊天的时候，咱们直播互动有那个话题，就说喜欢上茶。 嗯， 你知道有多少朋友就是因为去茶去旅游回来以后喜欢上茶的？ 哦， 对，尤其是北京的朋友，咱这以前就板杠子茉莉花茶。 嗯， 喝一到福建，一到云南，一看人不是。 嗯， 还好玩哎。 哦， 这东西小盅小盏的，它这一摆了，我滋溜一喝挺甜。 嗯， 那甭管说在那儿他买那茶怎么样，但打这儿往回来以后，他喜欢这个。 嗯， 乾隆皇上呢，多少有点这意思。 哦。 因为他多次下江南， 到景区让人忽悠了。 哎，大徐他倒是不能让人忽悠。 他怎么不能？他最能让人忽悠了。 哎，乾隆还是懂 啊， 乾隆还是内行啊，这个不假。 嗯， 那么他几次到江南是吧？他不管他后来他的那个文化，他的艺术，包括于咱说修圆明园， 对， 是吧？他都跟这下江南的经历有关系。 嗯。 喜欢， 嗯， 那么在茶上也是一样。有人说，那你怎么知道他喜欢这个呢？有证据，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什么证据呢？ 哦， 有诗为证。 对， 哎，咱们老听这茶诗了。这茶诗呢是这样， 嗯， 他写这个呢，就相当于发朋友圈。 嗯， 啊，写茶诗相当于发朋友圈。 哦， 这是本人的观点啊。 嗯， 我在电台一说算发布了啊。嗯，这个，那你想想是不是这道理？你吃好了你就发朋友圈。 对。 你吃不好你还发朋友圈，你拿人钱了。 对。别说这么直白 啊，你有宣传的效果 都不容易。 啊，是不是这道理？ 对对对。 哎，那咱们老百姓呢，我都想拿钱我上哪拿去呢？ 哦， 那我自然是吃的比较愉悦了。 嗯， 这个饭馆甭管是环境啊、口味啊、服务啊，我满意了。 嗯， 我拍个照发个朋友圈，我说这不错。 嗯， 人之常情嘛。 嗯， 那以前没有朋友圈呢，得写诗。 嗯， 喝美了，咱们喝北京话说呢，喝得了。 哦， 他得写个诗。 嗯， 感受一下。 嗯， 乾隆皇上呢几次下江南？ 哦， 几次下江南都到杭州。 嗯， 到杭州都到西湖。 嗯， 到西湖都到龙井。 嗯， 都写这个诗啊。我要给大伙说一下是什么呢？因为我记不住这具体的年份。 哦， 具体的年份我想说的是，他几乎是每一次下江南， 嗯， 到了这个杭州都会有啊，都会有。你比如说啊，乾隆22年，公元的1757年， 嗯， 那是他的第二次，他第一次去写，第二次去还写， 嗯， 叫观采茶作歌，这还挺有名儿。 嗯， 那你比如说到了27年，乾隆27年，5年之后，这一年是公元的1762年， 嗯， 第三次，5年之后第三次又到杭州。您要不是因为公干，您会不会几年之内频繁到一个城市呢？也不容易 哦。可能是有一个朋友在那儿， 也就这意思吧， 是吧？ 您要不是因为有朋友， 嗯， 您会不会频繁反复的去一个地儿？ 那其实有朋友都不会，可能是有一个追求已久但总未得手的爱人。 哎，那再这是你的说法。那再者说，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就是有你特别喜欢的东西， 嗯， 是吧？这也有可能 啊。对， 我隔一段时间我就要去哪儿哪儿， 嗯。 啊，那要去旅游一番， 哎， 啊，比如说拜一拜呀，啊，看一看呀，啊，吃一吃啊，喝一喝呀，啊，这都有可能。 对， 但你说反复去一个地儿不容易。 嗯， 乾隆22年刚去的。 嗯， 乾隆27年又去一次。 哦， 又去西湖。 嗯， 又去西湖写这首，连龙井的名字带出来了。 嗯， 叫坐龙井上煮茶偶成。 嗯， 在龙井村喝茶，偶然间我得了这么一首诗。 哦， 我瞅不冷子发了个朋友圈。 哦。 这是乾隆27年， 嗯， 三年之后，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乾隆皇上第四次又到西湖，是喜欢。我觉得这玩意是喜欢，他可以选择不去。 你可以考虑一下，过去的交通没那么方便，就是去西湖他顺。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就到杭州，也许不去龙井啊。 哦，也对，也有道理， 对吧？我上哪儿不行？我灵隐寺待会儿，杭州城里转转， 对， 是吧？西湖边上溜溜，我老上茶区干嘛去呢？好这个，有点喜好这个，那就是四下龙井，再写一首叫《再游龙井作》，就再次游龙井，我再做一首，这四次下杭州啊，都写龙井，到北京以后呢，还后反劲儿，到北京以后他老 做梦梦见了龙井， 他琢磨这个，琢磨这个，一查这文献呢，还写过，你比如说写一首《御前茶》，这首就叫《御前茶》，这有机会都给大家分享啊。写什么御前茶？龙井茶。再写一首叫《烹龙井茶》，这诗名就叫这个，就叫《烹龙井茶》。那就可见这个乾隆皇上对这个的喜爱程度很高。还有啊，我不给您一一列举了，乾隆皇上都好写点诗， 对， 还好写点茶诗， 自己写的快跟《全唐诗》一边多、 哎。那您说这是不是他对龙井茶不舍的这么一点情怀？ 哦， 可以去，偶尔去，频繁去，反复去，一直去。 哎， 皇上也有正事儿 啊、 是吧？皇上能见得多了，能享受的多了，他对这个有这么大的偏爱 哦。 这个龙井是有殊荣的 哦，对对对， 打这儿可奠定龙井茶的一个地位 哦， 就是高段位的这么一个地位。那喜欢是都喜欢，分人 啊、 文人喜欢是一个等级，到帝王喜欢 真是。 那是另一个等级， 对，咱们顶多贡献点 GDP， 人家这一代言那就属于世界知名了， 对、那一定是世界知名。那么这样的名人效应、求之不得， 对，现在你请不了这么大腕， 哎，对啊，您找美国总统给代言来、他不给来呀、 对 不对？ 除非他卸任了， 哎，对，那就不值钱了。那这卸任总统可不值钱啊，说的是这意思 啊。 那么举的这个古今的例子，为了让您呢能够听得明白，就咱们茶事上，刚才我给您讲的这里边其实都涉及到文献领域了，但也不枯燥，就是说古今是义理， 哎， 人情道理上永远它相通，那乾隆皇上也是人，当然他是高段位了， 对， 那他能玩了命的死乞白咧的写这个茶诗给龙井茶、赞颂龙井茶，这里边大有褒扬之词，可见他喜爱龙井、也可见龙井值得他喜爱，龙井成为名茶就在这一刻算就算奠定了，那就跑不了了，再往后怎么评，反复评，都有他。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下面请听茶诗朗诵。 乾隆坐龙井上烹茶偶成，龙井新茶龙井泉，一家风味称烹间，寸芽出自烂石上，时节备成谷雨前，何必凤团夸玉明，撩音雀舌润心莲，呼之欲出辩才在，笑我依然文字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

好，欢迎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哈。今天咱们名茶谱系列算是正式的第一讲，给大家讲的是龙井。在上一节里头呢，咱们讲了讲这乾隆拼了命的非要为龙井代言这件事儿啊，大家也能听出来，龙井确实一可能有人说，那可能就是龙井比较符合这个乾隆皇帝他个人的品味，对吧？我觉得这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是能这么多次去反复去，包括到现在，咱们普通老百姓也好，人家茶叶业界也好，对他有认可，说明人家确实过人之处啊，咱们前几节跟大家说的比较清楚了已经。 那肯定是。 嗯， 那么这个名茶谱呢，这个我跟孙老师我们俩这下了功夫了哈，这谁听着呢我都替你美得慌。 有这么夸自己的？ 哎，可以，因为这个平时呢得不到讲的机会。 嗯， 咱周二的节目也讲不了这么细致。 哎， 因为周二节目我还得跟您互动呢。 对， 咱还得提问题呢。 嗯， 您知道那有经常有朋友那拍照片咱得给看呀。 啊，对 啊，一个一个回答是吧。我还得紧着回答，要不然说我该下车了，你赶紧的啊。但是我的任务很紧张。 嗯， 真留出这种大块的时间给您能够娓娓道来讲上这么一段不容易。 嗯， 可是中国茶能讲的有太多了。 哎， 那当然还得先讲名茶，先讲头上嘛。今儿讲的龙井，刚才说乾隆皇帝。 嗯， 乾隆皇帝酷爱龙井。 嗯， 其实那不是说在清朝，那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龙井茶他也几次立功。 嗯，哦，还立功。 哎，有功劳。 哦， 首先来讲受到咱们国家领导人的青睐。 嗯， 这是一定的。您比如说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亲自采做过龙井的。 哦，真的呀。 哎，1963年。 哦， 1963年毛主席到杭州茶区的时候，那是亲自去采摘的龙井茶 啊。真的？ 哎，那现在还有照片呢。 哦哦， 啊，这个还都留得下来啊。 嗯， 那说得很清楚的，那你就可见，这个龙井茶在当时来讲呢，就新中国成立之后了，也是名茶。 毛主席除了采龙井，没采过别的茶在？ 也有， 也采过别的， 也有啊，就是不是很多就是了。啊。那您比如说，因为毛主席本身呢好喝茶， 对 啊，好喝茶，而且他喝茶的习惯和别人还不一样。 嗯， 这有机会咱们给您细说啊。 嗯。 这是说当时1963年毛主席跟龙井茶。那你再比如说周总理，周总理那是多次到过西湖的。 嗯， 那据说是叫五到西湖四上龙井。 哦， 五次到过西湖。 嗯， 这五次里边有四次都在抽个时间专门到龙井这儿去看看。龙井是什么概念？是西湖边上一村。 对， 这孙涛老师去过，您给说说。 对，好多朋友都去过。一到村里那个路真的就不太好走了，以至于现在大家都说这么多年了，修了好多路，相对还好走一点。那你要再想在周总理去那个年代，可能路就比现在要更加难走一点。他还真的就是大家往农家乐比较偏僻的农家乐走，什么感觉？可能那儿就是什么感觉。而且上了以后，那个茶山上，我和杜伟老师我们在节目里也讲过，你要真采茶不容易，对吧？那里头真是要么就是泥，就没有路，高高低低的，而且巨晒无比。我跟你说，就这一个巨晒无比你就受不了，真是非常艰苦啊。那个村到现在也没有说是你觉得好像跟多高档的度假村你能画等号，它还是一个村儿，你就觉得是一个村儿。 哎，因为它必须有村的样子，它才能够保证它的品质。 哎， 你也不能过城市化了。 对， 都盖着楼了想画吗？那不行。那这说这个周总理，我怎么说他立过功呢？他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几次立功。 哦， 哎，1963年11月，当时周总理陪当时斯里兰卡的外宾，也是个产茶国， 对， 到杭州 红茶是吧？ 参观， 嗯， 去杭州去参观， 嗯， 去看一看， 嗯， 当时呢，请了谁呢？请了当时就在龙井村当地，一个很有名气的劳模。 哦， 这位姓沈，叫沈顺照。 哦， 沈顺照劳模，他有什么绝活呢？你看人采茶，孙涛老师也可能感受过。人采茶永远是这手一扒，这手一采 啊， 往这楼里搁， 往筐里搁， 对吧？ 啊， 他不是，他双手采茶。 哦， 这一撅， 双手掐，双手扔， 双手采，双手掐。 哦， 因为你得扶住了根嘛。 哦， 你扶住了根你才能这么掐出来，是顺把嘛。哦，这不是往这么一搁，他是双手掐，他掐得快。他怎么能劳模呢？ 哦，对，这就跟我们那个 双手揉馒头，是吧？双手擀饺子皮儿，是这一个意思。 那可不得了 啊，厉害厉害， 那可不得了，这是下了功夫的。 嗯， 这位姓沈啊，沈劳模 哦， 专门给兰卡的外宾表演过这首 哦 啊，当时当然这个周总理当时还说，这都是我到当地人家给我们讲的这个故事， 嗯， 就说这个技艺还是尽量你要带徒弟 哦 啊，你不是光自己当劳模的问题 啊、 哦，要有时间有条件的话，再多带出几个双手能手来。 对，你要是这个一下产能提高一倍、啊、 对， 这应该大力推广， 对， 是吧？ 他得 现在我看他们好像还是单手， 哎， 是不是？ 对，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他茶汁儿它软，他吃不上劲儿、哦。 对， 他这手不扶住，这手掐不起来， 哎， 对吧？它不是硬东西， 对， 俩手摘苹果，这我也行， 巧劲儿， 对。 嗯， 对吧？ 对对，多年的练习， 一定是这样 的。你得体会那个力道，琢磨得是吧？ 你要不你就剩揪了。 啊、对， 你这俩手我试过，该揪了。 嗯，揪你还揪不下来， 揪不下来， 是吧？ 所以他这手还真，就我这沈劳模这手挺绝的，我。 当然了、 哎， 就跟我那年就咱们看那个《战狼一》还是《战狼二》里头，有一个镜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吴京跑着跑着拿后脚跟上那个枪膛、 哦、 啪这么拿后脚跟啪一磕，然后当一枪给那个对方打死那个、 哦、 那一下。后来我看了一个军事节目，也是咱们国家哪个是一排长还是一连长，也类似说这种劳模性质，但是军队不叫劳模，可能是第几次大比武的时候独创的这种上枪膛的这么一个技巧，你看让咱们用到电影里，人说这个也应该在全军推广，因为你想你这拿起来这个啪再塞上去再夸夸这一下，你就不如那一个快啊，那一下等于一秒，这你得五秒，那这战场上瞬息万变，这节省这四秒你可能就活了，所以这些技艺大家都得普及开来，对吧、 啊、 双手掐这我觉得更有必要， 是， 是， 是， 是 吧， 至今好像普及的不好啊。对，当然这外宾他啧啧称奇了， 嗯， 他哪见过这个呀， 嗯， 这是一回。还有一回是什么时候呢？那就是70年代尼克松访华。 哦， 尼克松访华是到了杭州的， 嗯， 周总理陪着， 嗯， 周总理陪着去了杭州， 嗯， 去了杭州呢两件事儿， 嗯， 一个呢得品品龙井茶。 哦， 龙井茶当时国礼， 嗯， 也送了尼克松一份、 哦， 就是他不光收了大红 袍，大红 袍，他也收了西湖龙井， 哦 嗯、他是好茶多了， 收获颇丰啊。 对，那还有一个呢， 嗯， 这个他印象就更深刻了， 嗯， 还得吃一龙井虾仁呢。 哦哦哦，对， 哎， 名菜。 当时在杭州还吃了一顿龙井虾仁， 嗯， 这个尼克松也没吃过呀、 哦， 他哪吃过香东西？哦、你想想， 是 啊，那咱这节目也没有，尼克松也不听啊。他是觉得这很惊奇，因为到现在为止您到杭州， 嗯， 老字号也好，是新馆子也好，什么连锁的吧， 嗯， 反正基本上还都能点到这道菜， 龙井虾仁、西湖醋鱼，是吧？就跟咱街边店你都见着卖烤鸭一样，就它有点是地标性的食物了。嗯， 当时尼克松是在楼外楼吃的， 嗯， 啊，在楼外楼吃的这个龙井虾仁， 嗯。 个人认为啊，龙井虾仁主要还是虾仁好就行，得是手剥活的河虾 啊， 这是核心科技。啊、 那倒是， 哎， 你懂。 哎，对，那是龙井啊， 嗯、 倒是还在其次啊、 嗯。所以你看这个菜，嗯，各个茶区都能仿嘛， 啊，对， 是吧？ 弄个别的就行了。 嗯， 但是那么好的虾仁倒也不好找。 哎， 妈呀，他那好河虾你不好找。 嗯， 对，这个。一大勺一大勺快着吃还是蛮爽的 啊， 啊 对对对对 啊，滴一点香醋 啊，好说茶说茶、 啊、说这比说那来劲 控制控制 啊，对，这个所以说你知这个西湖龙井和名人这关系， 嗯， 你想想它能不紧密吗、 嗯、 对吧，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再比如说，这咱们远了不提啊，就完了这个在新中国外交史上的。您再比如说，学界也是一样， 嗯， 这还有故事 哦。 这 在茶区那儿都没讲啊， 嗯， 所以我老说谁听这节目谁没有，这我平时都不说啊， 哦、 这压箱底儿的故事。 好的， 您比如说抗日战争时期， 哦， 抗日战争时期讲的什么呢？讲的叫学府西南迁， 嗯， 对吧？所有的大学都往西南跑， 哎，对， 啊，咱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有大量的教授也都到了西南， 对， 啊，那您比如说杭州，那就是浙江大学， 嗯， 浙江大学由当时的竺可桢校长带领， 嗯， 南迁， 嗯， 往哪儿迁呢？他没到昆明， 哦， 去的是贵州， 哦。 在贵州 哦，对， 他是在贵州附校， 嗯， 贵州的哪儿呢？贵州的煤炭， 嗯， 在贵州的煤炭附校再建浙江大学，这特殊时期， 嗯， 跟着走的就很多了啊， 嗯、 啊，这朱先生是一位啊，这是算是气候学家， 嗯， 那你比如说李四光， 嗯， 苏步青， 嗯， 苏步青，我记得我小时候还老听这人，数学家， 哎， 哎，是吧？咱小时候学那个什么书法时期的，跟他有关系、 嗯， 啊，等等吧，诸如此类了，还有很多，就是。整个浙江大学的这个名教授跟着走， 嗯， 到这地儿，到这地儿受了罪了， 哎， 这条件艰苦是一方面， 嗯， 关键是这里边大部分人都是江浙人， 嗯， 啊，就喜欢喝龙井， 哦， 没有啊， 贵州不也有茶吗？ 没有龙井， 嗯， 哎呦，找不着这个百爪挠心，这感觉太难受了， 嗯， 然后这科学家就是科学家， 嗯， 科学家怎么没有咱创造呗， 啊，对。 就在煤炭建立茶叶研究所， 嗯， 仿制龙井， 为了喝点茶也是难为这些老几位了。 哎呀，可是不得了啊，诸位， 嗯， 你得知道，在这一次活动啊，就打下了贵州茶叶最核心的基础， 嗯， 贵州茶的核心基础就在这煤炭， 嗯， 就是这几位给打的这基础， 嗯， 所以他的制茶工艺，煤炭的制茶工艺到今天都好， 嗯。 就是民国时期就有这个基础，因为它贵州地处西南，自然条件很好、 嗯、 但就是这问题，采制皆不得法， 哦， 东西是好东西，没好做法， 嗯， 那、 嗯、 茶区啊跟这个饮食都是相通的，跟那饭都一样，我们在节目里多次聊过，食材都好极了， 嗯， 而且很多还都有独特性， 嗯， 不会做， 对， 按你们厨师傅的话说呢，就是缺石头， 嗯， 是吧？你这菜得给石头石头。 对， 那、 嗯、 茶也是一样、 嗯。 所以这一次你别看意外的收获， 嗯、 这整个浙江大学到西南的这一次，把贵州的茶区展开了一个新局面。 嗯， 到后来以后，连贵州也能出名茶， 嗯、 都匀毛尖儿。 对， 它也能出好茶。 嗯， 到现在为止，你看贵州它也有科研机构，它这个底子都在那个时候打起来的。 哦， 也跟龙井有关系。 嗯， 到今儿个为止，贵州都产龙井，就是引的43号的种。 哦。 都产龙井茶， 嗯 啊，当然它不能当西湖茶卖，那是蒙人， 嗯， 啊，你要说就喝贵州龙井这么喝，也好喝， 嗯 啊，也别有一番风味、 嗯、 啊，这每年都有，人家寄给我一点，我就试一点而已了、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那么在咱们刚才有说这个龙井茶和这些个名人之间的联系， 嗯， 还剩一点时间了，那得说点那个实际的、 嗯、哦，实际的什么实际？ 怎么泡？ 怎么泡？ 这是不是实际问题？ 龙井还怎么玻璃杯啊？ 哎， 我都知道， 对， 玻璃杯开开的水走， 哎， 不就完了吗？ 这是一个很错误的泡法。 电视上都这么教的， 对对对对， 是不是？ 就是电视上都 十个广告，10个都这么拍。 对， 一个很透明的高的玻璃杯， 对， 然后咵一冲开了，里边那鲜绿色的在水中摇摆 啊， 对不对？ 对， 我就是在那儿学的呀。 对 啊， 这个是最深入人心的一个场景，一个镜头。 对呀、啊， 但是这个泡法呢，肯定是不太正确的 啊，真的吗？ 不太正确 啊， 有几个点。 第一个点呢，这是个新泡法，不是个老泡法。 啊，对，古代没有玻璃杯。 对，不用到古代，就是很近现代了，玻璃杯也不普及。 对， 你咱哪家是拿玻璃杯喝茶的？咱北京啊，你琢磨琢磨啊。 对， 咱拿那个呢是罐头瓶子。 对 啊，那不是玻璃杯子啊。 嗯， 一般都是瓷的。 对， 瓷质的。 嗯， 我在这儿再重申一遍，不管讲什么茶，中国的陶瓷永远都是最适合中国茶的。 哎， 别管现在有金属器的，金的、银的、铜的、铁的， 对， 玻璃的， 嗯， 琉璃的， 嗯， 啊，这个器具是很多种多样的喽， 嗯， 啊，甚至还有玉石的， 嗯， 都有， 嗯， 那最适合中国茶的冲泡的永远是陶瓷制品，这是第一点， 嗯， 这玻璃杯的问题有几个，我一个一个给您说， 嗯， 玻璃杯有没有优势？有优势， 好看嘛。 对了， 对吧， 就是便于展示、 嗯、 它大概是在这个茶艺普及之后比较常用的一种方式， 嗯， 啊，把这个龙井茶好看的这个条索展现在大家的面前，赏心悦目， 嗯， 有没有问题啊？还不少， 烫， 对， 拿不起来， 拿不起来肯定是一个重要问题、 嗯、 是吧，它不好拿，首先来讲呢没把儿啊，没把儿，就这么 一做个把儿，扎皮杯不也有把儿、 哎、对，那你费劲 不 费劲， 是不是 到位了什么， 我就是为了反驳你这个事儿，说是没伴儿可以有伴儿， 对对 对, 对 吧， 对，哎，你还真别说，我到武汉都拿扎啤， 那你真是 周了茶就喝扎啤、 对呀、啊、 那不行啊，这个问题一个就是它比较烫， 嗯， 第二个问题呢，这个玻璃不好找。 哦，玻璃不好找是什么意思？ 泡茶的玻璃可不好找 啊， 玻璃制品90%都是给冷饮和冷酒用的。 哦，不适合热， 对吗？ 我没研究过这个，还真。 您细琢磨，除了喝茶以外，您还喝什么热乎东西用玻璃器？ 哦，还真没有。 没有，这茶就是很勉强的借鉴过来的、 嗯。 咱们就是喝香槟、喝葡萄酒， 嗯， 都不加热， 嗯， 甚至要冰镇。 哦， 对吧？ 对， 要加冰块。 嗯。 那您喝冷饮也是一样，您倒橘子汁儿、橙子汁儿，您一般不加热， 嗯， 您那热露露加热完了以后，一般都您罐儿喝哈， 对对对， 啊，这都很小众，我就不讨论太细致了。 露露都想到了， 说这意思， 嗯， 您回忆回忆，您什么东西那个饮品里边那个热饮，您拿玻璃喝呀， 都没有。 对了， 因为它烫手拿不住嘛，我就说， 就 是 这 最主要的 问 题， 还 问 题就在于玻璃不耐热，不是炸不炸的问题，它玻璃里边会析出物质。 嗯，哦，还有析出物质呢， 哎，对， 哦， 就是说安全玻璃是单独的一路玻璃，就是能高温的， 哦， 它不是什么玻璃都是安全玻璃， 嗯， 您那玻璃您敢搁微波炉里转吗？ 我， 哎，对吧， 真转过 啊，它有那上微波炉里能转的， 哦， 有那就不能转， 哦， 对吧，这个您买个玻璃杯，您到世界各地去旅游，那玻璃制品做的好看的地儿多了， 嗯， 那都是当小酒盅的， 哦， 当酒杯的多， 嗯嗯， 没有当茶杯的， 嗯， 真想要耐高温的玻璃是单一种， 嗯， 就现在他们茶艺师用那玻璃杯，我告诉你95%都不耐高温， 哦， 没有耐高温性，所以你喝的有没有健康的考虑呢？这也要画问号， 哦， 而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讲，我就觉得得不偿失， 嗯， 没必要， 嗯， 那说用什么呢？您就正常的用杯子， 嗯， 马克杯也行，半缸子也行，您说我讲究，我用个盖碗也行， 对，说到了我的心里。一直都是半缸， 半缸子没问题。 嗯， 有讲究的地儿。 嗯， 拿哪儿讲究呢？拿茶水比例上讲究。 哦， 茶水比例怎么控制？我告诉您，喝绿茶都这么控制法。 嗯， 茶水比例1:100。 哦， 就是100毫升的水，一克茶叶足以。 哦， 别嫌少。 嗯， 您一般那马克杯子300毫升。 嗯， 您就3克茶。 哦， 一大罐。 不少点儿，大家觉得？ 绝不少。开水， 嗯， 10分钟您喝， 嗯， 风味最好。 哦，冲完了还得泡10分钟， 十分钟， 啊，真的呀， 十分钟。要说苦不苦，您按我这茶水比例严格要求，您就不苦， 哦， 就不会苦，这叫一次萃取法 啊， 哦， 就喝一泡， 就喝一泡。龙这个龙井也好，其他绿茶也好，本身就没有耐冲泡程度， 嗯， 它就很适合用一次萃取法，您就是。想说冲一过喝一过，冲一过喝一过，2到3冲也没味儿了 啊，哦！那倒是， 它不是那么喝的东西。 嗯， 您那个那叫什么呢？拿乌龙茶的泡法泡了绿茶了。 嗯， 那也不适宜。 嗯， 所以说那就是一次萃取法，茶水比例1:100。 嗯， 您就这么喝，10分钟以后，第一个浓度够了，第二个 温度正合适，因为温度往下走 啊。对对对对， 您这十分钟不是给它煮上了？ 嗯， 您这十分钟温度还往下掉呢。 嗯， 它整中和到这个时候正合适。 哦， 所以这到最后我就教您这么一个方法。 哦， 您的光听了半天了，有茶叶咱就会喝呀。 哦， 咱把茶再一喝，这不挺好吗？ 啊，好的啊，咱们今天这期名茶铺给大家讲的龙井，我觉得你看，从历史到做法到为什么有名到怎么喝。几乎方方面面我们都给您考虑到了啊，这中间呢我们还奉送了几首龙井的小诗给大家啊，大家也是各个方面都得到了享受。好，咱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是孙涛啊，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下面请听茶诗朗诵。 张日夕采茶歌，江南愁思迎芳草，采茶歌里春光老，春自催归茶自香，云岚无纳红尘道，声小儿家龙井山，风前风后好烟环，清明寒食丝丝雨，素碗玲珑指自攀，东家采枣新月白，西家采迟梅雨碧，迟早年来活计安，嫩芽收向云龙密，不群红出剪梳妆，茶室将灯残事忙，玉碗熏炉香明烈，可怜不是采茶娘。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Yeah, yeah,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怎么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